自己做啊，不做啃老的一族，是不是呢？反过来呢，到老了我们不祸害儿女，是不是啊？哎，我们得有健康身体，别到老了给自己喝成酒精肝，是不是啊？喝的这个肝腐水，是吧？而后呢，拖累儿女在病床前。那么孔子又说呀，什么是君子，是吧？啊，进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哎，他把人这个成为君子的一个这个步骤，是吧？步骤一步一步的告诉大家了，是不是啊？啊，首先呢叫进口修身，什么意思啊？哎，其实讲的也是独立人格的建立啊，自我的修炼啊，你不要老去先要求别人，是不是啊？如果我们都只知道要求别人，你不要求自己，那麻烦了，那这个社会就乱了啊，都在指责别人。哎，所以说你看中国人的这个哲学啊，中国人的这个健康心理啊，哎，他首先讲的是自修。哎，我们先把自己啊修炼好啊，进口修身。哎，说话说正能量的话啊，不说小道消息，不说负能量的话。哎，修身是吧，休养生息啊，是吧，去掉身上的坏毛病，是吧，等你做到能够管住嘴迈开腿，是吧，能够自己养活自己了啊，你就这么孤独的终老一生吗？啊，不是。啊，人成年了，自立了，啊，怎么着？哎，他都得有个家。所以中国的文化，它是一个家文化。是吧？大的是国家，啊，小的呢，小的是自家。所以叫齐家。是吧？所以说你看好多呀，这个成功的标准，啊，说你当多大官啊，赚多大钱啊，你是多大的英雄。哎，但是你看啊，中国还有一个成功的标准啊，年轻人你可能体会不到。哎，等到什么呢，你到了60岁了，哦，你才会明白，哦，有一个和谐和睦的家庭，是吧？可能你没有太多的钱啊，这辈子也没当上官，也没当过英雄啊，我们就是个小草根小市民，不要紧啊，我们有一个和谐和睦的家庭，是不是啊？哎，儿孙满堂，是不是啊？父慈子孝。哎，其实更多的人我们还都应该有这样的平凡的人生的，是不是啊？哎，磨砖成不了镜啊，你青铜磨一磨能磨成铜镜，你拿个砖块磨不了镜子，磨来磨去还是个砖块，是不是？哎，那至于治国平天下，哦，那是人人治世，是吧？哎，你有大能耐的人，你有大造化的人，哎，你去做的事情，是不是啊？那外国人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那所有的士兵都想当将军，那谁当兵啊？哎，所以这就是一个中国人的智慧的平和。那么回到现在的现实生活当中啊，刚才说的是我们的先辈追求的啊，人的这个君子啊，成为君子的道路啊，进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吧？穷则独善其身，是吧？达则兼济天下，啊，这是我们的使命感。所以呀，一个人。从自立，我自己能养活自己，我不伸手往别人要钱，是不是？自立，因为有自立你就有独立人格，哦，你能获得自尊，不用别人呢怎么尊重你，你先自己尊重自己，自尊自爱自信啊，建立自信心了，进而的自强，你变得强大了，你才能去影响别人。那么拥有了 自立自尊自信自强之后，是吧，那么中国人不是为自己活着的啊，中国人有他的家庭啊，有他的社会性，甚至有什么呢，父子的传承。所以中国人他有引以为豪的30年前望父敬子，30年后望子敬父的这么一个道德观念。所以我们经常教育说，孩子你要努力学习，是不是啊，哎，你将来有出息了啊，老子脸上有光，是不是啊，甚至呢，哎，我们作为中年人，我们也经常激励自己说，我们要努力工作啊，我们要做一个出色的爸爸，让我们的儿子女儿啊过上幸福生活，回后呢啊以爸爸为骄傲，是不是啊，所以上升到这个层次的心理健康，它就不单单是你什么自立自信了自强了，不是，它就使人的心理升华到了一种荣誉感，哎，荣誉感。所以当人到了这种荣誉感，这种骄傲自豪的这种感觉的时候，我告诉你，那你的心理健康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升华。哎，这是中国人，我们心理健康，我们把它化繁为简，是吧，让大家知道了我们心理健康的历程。但是只知道这些还是不够的，是不是，还是不够的。你看在这个中国近代史上，是吧，我们还听过这样的诗句啊，人终有一死啊，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是不是，更有英雄者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了不得啊，这是英雄的心理价值观，是不是。但现在在和平年代，你还跟他讲啊，你这个想死的轻于鸿毛啊，还是死的重于泰山呢，你没有这样的社会经历，是吧。所以现代人你告诉他什么，你告诉他就得是我们要无疾而终啊，不是被病痛折磨的承受不了了了却一生，不是。所以平平淡淡的生活啊，所以和谐社会，你就有和谐社会的面对生死的这种啊世界观啊，人终有一死。其实好多人开始不理解，说人这个健康节目都说长命百岁，都说活120岁，怎么你徐老师节目当中经常提这个字啊。我跟大家讲啊，生活当中就是这样，你怕什么来什么，对不对，哎，说破无毒，人有生就有死，谁都不可否认的，是吧，关键是你怎么去面对它。你是在痛苦当中去面对它，你还是哎就像做梦一样睡觉一样没有痛苦的把它结束了呢，哎，所以说来说去，情绪管理它是要建立一种正确的心理观。那么与此同时，你正确的健康的这种心理状态的建立，你还得啊低头看看自己的腿脚，是不是啊，哎，早晨时候起床活动活动自己胳膊腿，这些能让你快乐吗？哎，换而言之来讲，物质是第一性的，虽然人的心理影响着我们的身体，但是良好的生理的健康基础，它才能让我们的心理能更积极更主动的去向着阳光的方向去发展。所以呀，在我们的健康节目当中，我最早就给大家讲了我们的一个特色养生的健康管理的五好老人的一个评判标准，是吧，哪五好啊，我们不是说你得病还是不得病，我们放下这个病的概念不说， 吃得好，睡得香，走得动，是吧？你能吃能睡能排，首先证明你是个活着不错的人，没痛苦啊。吃不进去，拉不出来，是吧？睡不着，你说你有功夫快乐吗？你有功夫去想这个什么齐家治国平天下，你有功夫去想我工作要给别人带来骄傲吗？你还是先把你大便搞通了吧，对不对？哎，所以活着的最基本的标准，吃得好，睡得香，走得动啊。而后呢，我们实现了身心的愉快啊，排泄的畅通。所以这是心理和生理的相互影响。那么当然了，这个心理情绪的管理，它不是简单的我喊个口号我心里就健康了，不是。我们还要知道它这里边的关联。就像有好多朋友问我，是吧，说徐老师啊，我也不想生气啊，是吧，有时候我发完脾气我就后悔啊，是不是？那我告诉他了，我说你这生气啊有它的物质基础啊。说什么叫生气的物质基础啊？哎，我就给大家讲过一个科学实验，是不是？说一个人在生气的时候，把他呼吸出来的这个空气收集起来，溶解到水当中，注射到小白鼠的身体里，这小白鼠立马蹬腿牺牲，是不是啊？所以说人的情绪它是由于体内的很多的化学物质和酶的变化而引起的。那么更有科学家提出，人你看都我们都知道，喝酒喝多了喝成酒精肝，吃药吃多了吃成药物性肝硬化，那我告诉你，人暴怒一次，生气了管不了自己，拍桌子瞪眼睛，是不是？生大气的时候暴怒一次，相当于一次急性肝炎发作，这就是坏情绪对身体造成的伤害。那反过来呢，你身体里边如果没有这些毒素的形成，没有这些经络的淤阻，没有这些脏腑的功能的亢进或者抑制，为什么甲亢呢？他老是什么呢？跟人发脾气发怒。为什么那个甲减呢？他老睡不醒，他老悲观，他快乐不起来啊，是不是？你给心梗的病人说我给你个惊喜吧，一下子把他命要了，喜则气缓，把心给伤了。所以在这儿告诉大家，情绪影响着我们身体的功能，包括体内的化学成分的变化。反之，你体内的这些脏腑功能的优劣，以及你体内化学物质的良性的运转和毒性恶性的堆积，它都会造成你情绪的变化。所以这里就成了什么呢？阴阳互根的道理啊，阴阳互根的道理。你包括现在恶性疾病越来越多啊，有时候我们就思考，是吧，是环境恶化了让恶性疾病多了，还是体内的恶性环境让我们产生了恶性情绪，恶性情绪呢又助长了恶性环境变化的波澜。其实这里都是相辅相成的。那当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哦，那就不难理解我们心理养生是吧，情绪管理对身体的影响啊。千万不要一刀切啊，说我们听着徐老师节目是吧，甚至我们听一听相声，我们哈哈一笑，体内的血压就正常了，哈哈，血糖也好了，它不是的。但是它可以促进体内的内环境改变。反之呢，你再用外界的什么药物啊，甚至保健品呐、啊甚至更多的医疗手段，把体内的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化解掉之后，它反作用于 也会影响你的情绪。所以呀，真正的健康是什么呢？两条腿走路，是硬件和软件的共同建立。 以下是广告时间。云心牌蛹虫草思琪胶囊，本品是以蛹虫草、黄芪、菟丝子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云心牌蛹虫草思琪胶囊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食用，不适用于少年儿童者服用。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给大家蜻蜓点水，说到了情绪管理对健康的重要意义。那么人的情绪是吧，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它是如何产生的呢？它又和我们的脏腑虚实有着怎样密不可分的关联呢？哎，那么今天咱们就引经据典，是不是啊？哎，看看中国养生巨著《黄帝内经》当中是怎样论述人的情志与五脏之间的关联。读整整的一部《黄帝内经》，这时间来不及。哎，但是呢，给大家读一段。哎，《黄帝内经》灵枢本神当中的这么一段，边读边给大家解释。哎，这样一来呢，当我们身体有什么不良情绪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简单的认为哦，就是我心情不好，是不是啊？而要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哦，我们看看是不是我们的五脏啊出现了什么问题，我们该如何的去调整它，哎，帮助我们身体啊度过一个小难关。开始这个《黄帝内经》原文朗读之前啊，先给大家解释咱们中医的一个基础啊，一样基础知识，虚实，哈哈，虚实表里，表里我就不说了，是不是啊？哎，表就是外边能看见的，里呢，哦，里是里边你看不见的，表我们可以表现为外在的情绪，哦，里呢，啊，里边是不是脏腑的失调啊？关键是虚实二字，是吧？生活当中我们常用到啊，说这人呢身体太虚，怎么着啊，哦，体弱风寒袭，是吧？你身体虚啊，你防御力就低，哦，就容易感受风寒，容易得病。哎，这大家比较容易理解，是吧？那么还有一个实啊，是吧？啊，说这个人呢得了实病啊，不是虚病。实是什么意思？哎，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把这个字写到本子上啊。实指的不是人，而是病邪，是不是啊？哦，你比如说胃有实火，啥意思啊？不是你这个身体虚而产生的火，而是你什么呢？过食辛辣，或者你正着了一个大急，或者你最近呢很焦虑，结果呢大便秘结，口生恶臭。所以当有实火的时候怎么办呢？哦，我们就得用泻火的方法。哎，不少人直接跑到中医院啊，什么是大黄啊、黄连呢，这就开始泻下跑肚拉稀，是不是？从食补上我给大家讲过，哦，吃一些寒性的水果啊，饭后吃个苹果，或者饭后吃个什么呢，香蕉。哎，这些寒性的水果治胃的实火，是不是啊？哎，寒则温之，那么热呢，热则泻之。哎，这就是中医的一个阴阳平衡 啊，为什么要把这个虚实给大家说明白啊？因为人有虚要补，病有实要泻，是不是啊？而不是说你这个人体怎么实了，人长不实上啊，而是有实邪，外界的病邪来攻击你。所以啊，哎，中医养生是吧，中医治病讲究的是什么呢？哎，驱邪扶正。扶正就是补虚，驱邪就是泻实克实。哎，所以呀，这是敌是友您要分清了。哎，那老话怎么说了啊？不分阴阳，不明虚实啊，伸手便错啊，是不是？好了啊，下面咱们就言归正传啊。我们先来说这个肝脏啊，《黄帝内经》的原文：肝藏血，血舍魂，肝气虚则恐，实则怒。我一句一句的给大家来解释，虽然这样呢可能时间上要慢一点，对吧？哎，但是能让大家加深印象和记忆。肝藏血，这我们不用多说了，说我们肝脏啊是人体气血的一个大血库啊。血舍魂，哎，这会儿大家要注意啊，这是一个倒装句，啥意思啊？说明人的那个魂以血为舍。什么叫舍？房舍是吧，宿舍房舍，哎，就是家，哎，就是家。换而言之来讲，就是人这个魂啊，人这个魂它是藏在血当中，以这个肝血作为它的什么呢？宿舍。哎，那么在这儿呢，关于这个魂我要多解释两句。这个魂它是人的什么呢？哎，魂指的是人的受主观意识而影响的意志，是不是啊？哎，而那个魄啊，你看肝藏魂，肺藏魄，所以中医说肝藏血，肝是将军之官，啥意思啊？你有什么想法了，哎，你那个心一动，哎，你那个魂它就动了。那魄呢是吧？你看魂受主观意识影响，魄不是的，魄力是吧？我给大家老早就讲过人的魄力啊，什么叫魄力啊？它是依存于人的身体而存在的人的一个生物本能的能力，是吧？所以这个人呢特别有魄力啊，说话呀铿锵有力，做什么事啊一马就拍板，你这人有魄力。你反过来你说这人呢说话磨磨唧唧的，是不是啊？啊，说两句话走两步道就喘得不止，他做什么事瞻前顾后，他没魄力。为什么呢？因为他身体本身肺就弱，肺是藏魄的，你那个肺气弱，人做什么事没魄啊。你包括民间坊间说形容一个人，说这个人三棍子打不出个屁来，说的这人就是肺魄不足，不用说到厕所也是个便秘的主，是不是啊？哎，这个我们不细说了啊，咱们接着往下来。肝气虚则恐，实则怒。什么是虚？我给大家讲过了，是人的本身，是人的五脏之虚，它不是病邪，病邪是外物，是不是啊？哎，内脏呢是它的内因，是吧？所以当人的肝血虚的时候，食疗吃什么来着啊？当归生姜羊肉汤啊。什么人适合吃啊？啊，这个人呢胆小啊，容易受惊吓啊，老害怕，是吧？当你生活当中出现这个毛病的时候，哎，我为什么 老容易受惊吓呀。啊，谁手机一响，门铃一响，我怎么害怕呀？是不是？怎么才能把你胆练大一点呢？哎，告诉你，肝气虚则恐。哎，有朋友说不对。啊，我听哪个中医大夫说，说人呢经常容易受惊吓是肾虚，补补肾就好了。这记住啊，是肝气虚则恐。那为什么通过补肾那肝气虚能好呢？哎，虚则补其母嘛。是不是啊？虚则补其母。啊，就像你放学是吧，孩子放学回家了，那爷爷奶奶说，哎，我给你做点好吃的吧。啊，你是光紧着孩子一个人吃吗？啊，说给孩子做好吃的，我告诉你，这一家人都沾了光了。是不是啊？哎，所以虚则补其母的道理在这儿。啊，所以人容易恐，容易有恐惧，是肝气虚了。你可以补肝血，是吧？我刚说了，当归生姜羊肉汤。那么回过头来，我们通过补肾经的方式啊，我们做做提肛操，是不是啊？哎，做做吞津咽液法，你这个肾精足，哎，你自然而然，虚则补其母，这母亲吃饱了，孩子有奶喝，哎，这肝气肝血也就补上来了。实则怒，哎，这块我要重点给大家解释，肝实，不是说你那个肝脏长实了，是不是啊？就像我们现在常见的临床症状啊，说什么肝纤维化、肝硬化，是不是啊？还有那个病毒性的肝损害，是吧？啥意思？不是你肝自己出了什么毛病，而是肝受人了迫害，是吧？你酒精肝那是酒精中毒，你那个病毒肝那是病毒伤害，是不是啊？哎，脂肪肝是被脂肪包扰，哎，这就是肝脏受了实邪了。那、哎、怎么办呢？哦，实则泻之。你看传统中医，哎，你对肝的实邪，他用活血化瘀的方法，啊，什么丹参呢、青皮呀、啊，啊，后来这个在台湾，在这个日本，他们发现哦，姜黄，哎，姜黄的疏肝利胆的作用。是吧？肝脏有实邪，我们通过疏泄肝胆，把这病邪给它赶走。哎，这叫邪，实则泻之，是吧？所以有人就问我了，徐老师，我经常爱发脾气，啊，什么事沾火就着，啊，发完火我也后悔，怎么办？我告诉你，你肝脏有实火，啊，怎么办？哦，我们青皮啊、丹参、姜黄，哦，用这类药疗或者食疗，是不是啊？或者哎，我们是不是学点方法？我教过大家撒气筒，什么叫撒气筒啊？肝胆经的点穴按摩法，行间太冲二穴，是不是啊？然后包括我们给大家讲过磁，啊，地球是个大磁场，是不是啊？所以指南针能指南北，宇宙也是个大磁场，这叫万有引力，是吧？而这磁本身它属于良性的，是不是啊？磁可以化瘀，啊，传统的磁石的方法，啊，是不是可以来把这个实火给它缓一缓，是吧？这是关于这个肝脏它的虚实和人的情志的关系。记住了啊，我们经常啊容易恐惧害怕，哦，你那是肝血亏，要补肝血，啊，反过头来呢，哦，这人呢经常生气，是吧？动不动就发怒，哎，那是肝受实邪了，肝内有实火了，应该用通利肝胆清泻的方法。哎，这就辨明了虚实了。好了啊，这是肝脏。接着往下来说啊，《黄帝内经》原文：脾藏营，营舍益。脾气虚，则四肢不用，五脏不安。 实则腑脏经搜不利啊。咱们先说这头半段啊，脾藏营。哎，我一说营，我给大家讲过营养学，是不是啊？《说文解字》上说啊，合理吸收为营，是吧？有效吸收为营，合理利用为养。哎，这是中国传统的啊文化营养的概念。那么脾藏营什么意思？哎，就是营血啊。那营血给它落到咱们现实上看到的物质，那就是肉呗。哎，说你看这人长得多好，细皮嫩肉的，哎，就说明这人脾好。我说你看这人不行，黄皮拉瘦的，是不是啊？你看中医把黄症，哎，说的就是现代医学的贫血症，是吧？你营血不足，那你就是黄症贫血，是不是啊？反过来呢，营的太多了，哈哈，营的太多了，营养过剩了，糖尿病、脂肪肝了，是不是啊？营脂过了火，它就成了痰湿了。那么人的脾脏主营，藏着这个人的这个肉啊，营舍意，人的这个意，哎，它就藏在肉当中。那脾虚，当你脾气虚的时候，人在情志上有什么表现呢？哎，四肢不用，五脏不安。你脾虚不虚，就看这人腿脚啊懒不懒。哎呀，我不愿意动啊，这人特别的懒散散漫，不用说，这人脾虚，这叫白天不愿意动。哎，晚上呢，晚上在床上啊翻床打把式，这是北方普通话啊，好多人听不懂啊。给南方朋友咱们讲讲啊，说那小孩睡觉啊踹背啊，甚至呢经常啊睡睡觉就搁床上折到地下了，甚至那孩子睡觉啊踹大人啊，睡睡觉脑袋瓜跑床尾去了，人整个折个。哎，告诉大家啊，这就叫五脏不安啊，五脏不安，是吧？那当然了，是吧？那对于成年人来讲，他就睡不好觉了啊，五脏不安则生心烦嘛。哎，所以什么是脾虚啊？啊，脾虚不光是你胳膊腿没劲儿，是不是？大脑瓜小细脖，是吧？胳膊腿没劲儿。二则呢是晚上睡得不好，睡完了不解乏，睡觉的时候瞎折腾。哎，所以有家长问我啊，说我们那孩子呀，干吃不长肉，啊，睡觉呢还老踹背，啊，甚至晚上还容易哭闹。哦，我说你给他健健脾，是吧？枸杞、山药、小米粥，是吧？还有那儿科，是不是吃点山楂丸健脾利湿？哎，关键是脾虚的孩子甭吃的太好了，啊！现在好多孩子呀，他生下来呀脾不虚，结果呢都是家长给喂虚了，爱吃啥就盯一个吃，孩子不懂事，大人也不懂事，所以呀用之过度，把这脾就用虚了，啊，特别有的孩子，啊，只吃肉不吃菜，你看这就是毛病，是不是啊？哎，人不是狼啊，是吧？人是杂食动物，五谷杂粮叫主食啊。哎，所以好多脾虚都跟饮食结构有关。但是，它不是治脾虚，它不是砂锅捣蒜一锤子买卖啊。是吧？人的五脏你不能说上来一个急刹车，上来一个急拐弯，是吧？打上一针就灵，吃上药一顿就好，没有。所以中医呀，他讲，你慢慢的坏的习惯形成的疾病，你就慢慢的调理去改变它。所以好多人呢，他不懂中医的，他老来跟我辩论，啊，中医慢，西医快。我说中医是当快则快。是吧？扎针点穴，啊，一针灵啊，马上不疼。你说的慢吗？不慢。是吧？脑中风实穴放血，是吧？防止脑出血加重，预防中风发作。你打针， 还得把那一瓶的液体输进去吧，是不是？我们这儿十宣放血，拿针一条一扎血，淤血紫血挤出来，人血压立马降下来，你说慢吗？不慢呢，是吧？所以叫当快则快，当慢则慢。你调理脾胃，是吧？今天给你吃一副药，原来你不吃东西，回家第二天吃个烧鸡，你那是治病吗？你那是绕人命。哎，所以慢是它顺应自然变化的规律，是不是？所以呀，脾虚则四肢不用，五脏不安。哎，要用健脾的方法。健脾一个是饮食调整，二一个叫运动，因为脾主肉啊，是吧？你一身懒肉老不动弹，那脾自然而然它就不调达，是不是？哎，你包括现在好多人减肥，是不是啊？什么叫减肥啊？减肥就是把你营养过剩，其实过剩也是不良啊，过剩也是不良。哎，要把你过多的这些痰湿把它化掉，怎么办？走走路，健一健脾，饮食上少荤多素啊，平时呢，哎，心情愉快，是不是啊？你不然的话，你老不动，你还拼命吃，你心情再不愉快，脾阻思，越思虑你越钻牛角尖，那你这是恶性肥胖，那成严重的疾病啊。这是脾虚健脾的方法。那么健脾有没有虚则补其母的方法呀？当然有啊。脾脏五行属土，是吧？谁是脾的母亲呢？啊，哦，心五行属火，火可生土。哎，所以呀，啊，有一个愉快的心情啊，你看你高高兴兴吃顿饭，你运化成什么样啊？所以那个慢性结肠炎的人，他不是你吃的东西有问题，是你吃饭的时候你那个心意在不在。哎，所以人吃什么和人带着什么心情去吃，你看这是两个层次的东西。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红景天提取物、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我们正在给大家说咱们的趣味养生健康管理。一提到健康管理，不少朋友就想到了，哦，我是不是得写个保证书，或者写个决心书，每天几点起床，每天几点睡觉，一天吃几个馒头，吃几盘子菜，一天要走多少里的路啊？哎，没错，哎，传统的由西方舶来的健康管理学就是这样，用数字的方式来规范人的吃喝拉撒坐立行走，甚至把每天吃的东西都计算成热量啊，计算成卡路里。那我给大家讲的健康管理，我们第一课讲的是情绪管理。说为什么呢？哎，你如果按饲养员的方式去养人，那就错了。所以呀，人性化的健康管理就要高于养鸡养牛养猪的啊，这些什么呢，饲养员。那么人和动物不同的在哪儿啊？哎，人有思维，人有情志，人有人的自主性，是不是？你看养鸡场，他为了让这个鸡多下蛋，说这个鸡下不下蛋呢，它跟什么有关呢？它跟日照时间有关，是不是啊？那没听说鸡晚上睡觉的时候下蛋啊，它白天下蛋， 说怎么办呢？哎，拿200瓦大灯泡子养鸡场排一排，是吧？结果就误认为，让这小鸡儿误认为，呵，我天天都是活在阳光下，是吧？你看，原来是小鸡儿晚上睡觉，白天下蛋，现在小鸡儿没有黑天了，所以天天下蛋，产蛋量翻一翻。但是大家想过没有？啊，中国有个成语啊，是吧？那叫杀鸡取卵，涸泽而渔啊，是吧？为什么农村鸡蛋那蛋黄黄啊？卖鸡蛋的告诉你说，我们那小鸡儿啊，它吃的是咱们农村的粮食，吃的是苞米，喂的不是饲料。那还有呢，更贵的那前几年那个，是吧？叫什么叫溜达鸡啊？说吃的是蚂蚱，喝的是山泉，哎，那鸡肉吃的是香。是吧？如果那鸡不杀，我相信它一定比那个什么呢？养鸡场那个鸡活得健康，活得长远。就算得个感冒发烧，也是养鸡场的鸡先死掉。那农村养的鸡，或者那野外，是吧？大雪天趴在雪地，大家看到了，现在自然环境保护好的地方还有呢。啊，一下大雪，脑袋插雪里头，屁股露外面。像一朵花开在大雪地上一样，顾头不顾屁股的野鸡钻雪堆了，他没感冒也没冻死，对不对？所以啊，咱们今天本来要接着讲情绪养生和五脏之间的关联，是吧？但是在这儿我插播一个，就告诉大家，我给大家说的健康管理不是拿数字，不是拿指标绑架你去治病，哎，而是告诉大家，人性化的健康管理是让人活得有知有觉。有知你要有知识，有觉天黑了我知道困，是不是啊？天亮了太阳一出来我能睡到自然醒，天冷了我知道加衣服，天热了我身体会出汗，这叫有感觉有觉。所以这是祖国传统中医药文化，还人于自然啊，让人回归自然，而不是给人挂个机器，是不是啊？就像那个病危的病人，是吧？血压、呼吸、心率、心率，是吧？各个监护仪，是不是啊？为什么呢？因为稍有指标变动，这人就死掉了。啊，生命垂危的 ICU 病房的人需要监护仪，活蹦乱跳的人，你活的是心跳，是吧？活的是感觉，啊，不是活的是那个监护仪。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跳出把人变成机器的这么一个什么呢？高科技的时代啊。当然了，在我的健康管理当中也会有好多数字，是吧？最起码应该有四季，有五行，有24节气，有12正经，是吧？有12个时辰，是不是？哎，所以希望大家哎能够更好的学习和认知啊。废话说这么多啊，书归正传。咱们上回啊，把这个肝脏和脾脏，哎，它藏的神，以及呢，它的虚实表里，人体的感受表现，我们都做了介绍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说后三个，心、肺、肾，说说这三个脏腑啊，它的虚实表里对人的情志和人的神明的影响。还是啊，咱们先来一段原文啊，《黄帝内经》的本神的原文啊。心藏脉，脉舍神，心气虚则悲，食 则孝不休。 我们下面来解释啊。哎，心它主着人的血脉，是不是？而人的神明呢，哎，它是以人的血脉为家。那气和血又有着关联，血为气之母，气为血之帅。有气的血那是活血，没有气的血，这个血就会瘀，久瘀必成死血。所以脑血栓会有脑细胞坏死，心梗会有心肌细胞坏死，一旦坏死不可复生。怎么办？提早改善供血，让那些缺血，只是缺血还没断了口粮的脑细胞心肌细胞从昏迷当中苏醒过来，是不是啊？我们给他补充点细胞活化酶啊，是不是啊？好多人说补维生素吧，啊，那是老话题了，啊，老话了。啊，现在呢都用什么呢？哎，一些细胞活性酶，啊，活性酶，啊。那么心气虚则悲，你看我们说气为血之帅，得气的血是活血，那么血为气之母，是吧？什么意思？这气儿不能空存在在那儿，它必须有一个依托。换而言之来讲，你这个油灯，你得有油，它才能点起火苗来。反之呢，这油枯了，那灯它也就灭了。所以五脏和情志的关系啊，我们讲的都是五脏之气，我们没有落实到血的层面，说的就是五脏的功能。气虚就是五脏的功能减弱，而没说到五脏脏腑受损，是吧？你包括咱们大家说的肝气虚则恐，是不是啊？脾气虚则四肢不用，五脏不安，都指的是脏腑功能运化减弱了。那么心气虚呢？心气虚则悲。啊，什么叫悲啊？悲伤。啊，高兴不起来。是不是啊？所以啊，你看那抑郁症的前兆，他首先是什么呢？哎，没欲望。哎，做什么事没兴趣。人特悲观。是吧？人特悲观。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知道啊，你的心气亏虚了。而怎么办呢？啊，我们如何来提一提人的心气儿啊？哦，虚则补其母。是吧？你像食补当中啊，养肝血的啊，养肝血的像铁皮石斛，是吧？像长在那个高原上的红景天，是吧？包括现在西方用的那个细胞活化酶那个 Q10， 是吧？哎，它都是来增加心功能啊，增加心功能啊。那从中医的望闻问切来看，你看我给大家讲过啊，人的眼睛有没有神？说你看这个人哈，那眼睛滴溜乱转，眼睛放光啊，这人的心气肯定不虚。反之你看这人眼睛目光呆滞，跟死鱼一样啊，眼珠不转，那，啊，怎么着了？哦，心气亏虚啊。你看老年痴呆症的那个人，他眼神都是心气亏虚的，包括那个抑郁症的自闭症的人，你看他那个眼神，哎，都是无神的。哎，这说的是心气虚。哦，这是自身的功能不足，叫虚。那么实呢？实是病邪所扰，是吧？中医当中最有名的例子，说的是谁呀？范进中举，是吧？考了多少年，老秀才就是中不了举人。有一天，哎呦，一下子中举了，中了举人了，啊，人家敲锣打鼓来给送那个什么呢？哎，送那个黄榜的时候，好家伙，乐的一下子疯了， 是吧？实则孝不休，这就是病邪伤了心，伤了心神了，大孝不止，是不是？说怎么办呢？哎，有邻居就想出了一招，你看，你看古人还是很有文化的，是吧？水克火啊，心气有实火，实孝不休啊，恐能够治这个喜，水能够来救火，哎，结果就把这个范进的谁呀，把他老丈人找来了，岳父老泰山。您想想，一个老秀才，老考不上举人，是不是啊？老吃白饭，哎，靠这个岳丈家来接济，哎，所以他对他这个岳父老泰山就非常的恐惧。结果找了他最害怕的人上来，啪嚓一个大嘴巴，哎，把这个笑而不止的狂笑的心之实火的癫狂症一个大嘴巴治好了。所以说你看这个中医治病啊，有时候不用药是吧，情志也能治病啊，情志也能治病啊，其道理就在这儿。你包括古代啊，医家啊，医林家话当中还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故事啊，说一个人啊，肝内有淤血啊，肝内有淤血啊，找医生看病是吧啊，找了好多医生也治不好，哎，后来找到一位名医是吧，哎，这位名医呢，哎，拍着胸脯说我能给你治，哎，结果呢告诉你，但是我呀这个人呢治病啊诊费特别高啊，啥意思，收的钱多呀，他说钱多不怕呀，就花了很多很多的钱，结果好多回都没看上病，钱花了没看上病，几次三番，三番几次把这病人给气的呢，哎，结果有一天就登门找这医生去了，是吧，说给你那么多钱你怎么不给我把病治了，哈哈，人医生怎么说，说你这点钱毛毛雨，你这点钱都不给我塞牙缝了，我看不起，反而给这病人一顿羞辱啊，结果这个病人呢，你本来得病了就脾气不好啊，啊，结果盛怒之下呕血，是吧，呕血呀，呕血倒腹，吐血晕倒，哎，等再醒过来的时候呢，赶紧抢救吧，再醒过来之后呢，哎，哎，身心无比轻松，是吧？胸口，是吧？上浮啊，那个憋胀啊、郁闷感全都去掉了。你看这是什么呢？哎，这就是以怒而治病法，通过什么呢？怒气，哎，把肝气猛劲调，把那个淤血给冲破，给它排出来，是不是？但是，这都是古代医林的佳话。